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3集《灭门》一。茶室中，季雨书心中有一瞬间的恍然，之前沈妙说要造消息，消息却是针对玉清王府的，此刻卖给陈家的消息中也同玉清王府有关，不就是给玉清王府招恨吗？看来高阳说的果然没错，沈家和玉清王府有深仇大恨，人是在这儿跟玉清王府布了个局，等着玉清王府栽跟头了。不过想想季雨书又有些郁闷，来白小生做生意的人从来都是诚心的买卖消息，对这个能够提供消息的地方也是感恩戴德，哪里像是面前的沈庙直接就将白小生当成了利用的工具，利用白小生拉拢陈家，利用白小生对付玉清王府。不过季雨书心中思索，就算江南陈家家大业大，玉清王府这么多年也凶名在外，背后还有皇家护着，除非真的是血海深仇，否则谁会见着危险就往里头冲呢？ 沈姑娘说的可是事实？ 陈月山声音艰涩，玉清王凶淫之名举朝皆知，若是陈家姊妹落到他的手上，下场可想而知。我没有必要骗你， 可如何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？ 陈月海突然激动地喊出声来，大约是听闻这个消息后不能置信，或者是不敢置信，反倒对沈庙格外凶狠。陈家姊妹容色双珠，却被陈家保护得滴水不漏，玉清王向来爱刺激，夺走陈家姊妹也是费了一番心思，之后连夜迅速带往定京城，陈家还在豫州搜寻姐妹下落的时候，陈家姊妹已经到了玉清王府中。说到此处，沈妙声音顿了顿，继续道，之后玉清王折磨女子手段可怕，陈家姊妹几欲自尽，皆被玉清王拦下，后来姐姐曲意逢迎，希望能让妹妹逃出升天，实则玉清王知晓他们二人计划，装作不知，那之后姐姐被玉清王赐给手下折磨，之后活活打死，妹妹在逃亡路上被人凌辱，瞎了一双眼睛，寻了个地方做了道夜香的活计，一直希望能够活下来，因为这是姐姐为她争取来的命，只是她其实从未走出玉清王府那扇大门，所谓的道夜香的活计，周围的灵神都是玉清王安排的，为的就是戏耍陈家妹妹，看她充满希望的活在沼泽之中。沈妙的声音平静微凉，只在末尾带了一点惋惜，却让人听得全身发凉。季雨书也是害己，他虽是知晓玉清王荒唐可怕的折磨女子手段，却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讲得如沈妙这般详尽。要知道，杀了一个人简单，让一个人生不如死地活着却很难。而那位陈家妹妹以为自己逃出升天，满怀希望地活着，希望也许能够有一日能够报仇寻回家人，却不知道希望早已被人捏在手中，而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玉清王眼中玩乐的手段。这样一番话确实让陈家兄弟沉默下来，陈月还慢慢地伸出手捂着脑袋，突然痛苦地无声嚎叫起来，他压抑的声音像是受伤的野兽，令人闻者落泪。季雨书也忍不住投去同情的目光，沈妙看着他心中微叹，那沈家姐妹前半生也是锦衣玉食的掌上明珠，过的日子天真无忧无虑，本来能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子，可是 下半生却如此凄惨，比那寻常女儿家都不如。容貌太盛是罪，可陈家姊妹有何罪呢？ 沈姑娘， 陈月山比陈月海到底稳重些，即便如此，他的声音也在发抖。 怎么证明沈姑娘说的是真话？这一切到底只是沈姑娘的一面之词？ 就算再稳重的人，听到自己不愿意相信的消息，大约也是如陈月山一样不断的逃避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用面对。很简单，陈家妹妹如今还活着，玉庆王府铜墙铁壁，你这样贸然进去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想知道我的话是否是真的，你便去玉庆王府里头掳一个采买的小厮，问一问有没有一位道夜香的女子在其府上，你自己的妹妹问一问便知道了。此话一出，陈家兄弟俩身子同时晃了晃，脸上的痛苦无法掩饰。季雨舒心中叹了口气，沈妙说的这一般详细又如此笃定，这个消息十有八九是真的。 你， 陈月还盯着沈妙突然道， 你既然知道这件事情，为何不救他？眼睁睁看着他陷入火坑，却不肯出手相助，却不慌不忙地跑来这里买卖消息，你…… 他猛地一拍桌子， 你好无情，月海。 陈月山低声斥责了他一声，看向沈妙抱了抱拳，说道， 对不住沈姑娘，我二弟也是太伤心了，还望沈姑娘不要计较。 话虽然说得客气，眼中对待沈妙的一丝埋怨还是被沈妙看在了眼里。静了一瞬，沈妙不怒反笑，看着陈月海道，陈公子以为我应当如何出手相助呢？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，又有什么本事救他出火坑？是也不顾自身安危潜入亲王府，还是像他姐姐一样付出性命为他争取机会？今日我便也说了，若那人是我的亲姐姐，我倒可以救一救，可是那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。敢问陈公子，你可会为了一个陌生人以命相搏？若是你敢，我也敬你是条汉子。可惜我便是这般的胆小怕事、心胸狭隘的女子，要我做好人凭什么？他一番话说得又快又急，陈家兄弟竟然被他抵得哑口无言。季雨舒更是张大嘴巴，不知道为何觉得方才的沈妙好似突然发怒了似的。沈妙的话也是十足讽刺，没错，世上若都是这样愿意为陌生人以命相搏的好人，这世道也就不会如此艰辛了。沈妙只是一介小女子，又有什么本事去帮助陈家姊妹脱困呢？沈妙冷冷地看着对面的两兄弟，方才他的情绪有些失控，只是如今他最恨的就是别人以大义来要挟他。当初他为了明其百姓，为了复修仪，自愿到了秦国做人质，回宫后等待他的就是帝王的冷漠无心。他沈家为了江山大义辅佐君王，得来的就是满门抄斩的结局。凭什么一切都是他们付出？凭什么要他当这个救世主？陈家姊妹固然很可怜，当初他被打入冷宫，逼得走投无路，连儿女都保不住的时候，又何尝不可怜？可又有谁伸出援手帮帮他？这个世道，再艰难的人生也得是自己走下去的，没有谁该去拯救他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